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5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同学品第61-2。儿时俱受庆喜，切作是念：今天地势为自辩才，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赞叹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，为是如来威神之力。十天地事，即知庆喜，心之所念。白言：大德，我所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我所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，皆是如来威神之力。儿时世尊告庆喜曰：如是如是，今天地势宣说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，当知皆是如来神力，非自辩才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，定非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能知能说。庆喜当知：若菩萨摩诃萨习学思维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此3000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生疑惑，闲坐是念：此菩萨摩诃萨为证实际，退取欲留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未取无上正等菩提。故此庆喜，若菩萨摩诃萨不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诸恶魔生大愁恼，身心痛彻，如中毒箭。不辞庆喜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诸恶魔来至其所，化作种种可怖卫士，欲令菩萨身心惊恐，迷失无上正等决心，于所修行情怀退屈，乃至发起一念乱意，障得无上正等菩提，是彼恶魔身心所愿。儿时庆喜，即白佛言：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皆为恶魔之所恼乱，为有恼乱不恼乱者。佛告庆喜：非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皆为恶魔之所恼乱，然有恼乱不恼乱者。俱受庆喜，复白佛言：何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诸恶魔之所恼乱？何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为恶魔之所恼乱？佛告庆喜：若菩萨摩诃萨先是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信解，毁自诽谤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诸恶魔之所恼乱。若菩萨摩诃萨先是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 训诫、赞美，不生诽谤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为恶魔之所恼乱。复次请喜，若菩萨摩诃萨先是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疑惑犹豫，未有、未无、未实、不实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诸恶魔之所恼乱。若菩萨摩诃萨先是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其心不生疑惑犹豫，信定实有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为恶魔之所恼乱。不辞庆喜，若菩萨摩诃萨离善之事，为恶之事之所摄受，不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由不闻故，不能解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解了故，不能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修习故，不能请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请问故，不如说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如说行故，不能证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诸恶魔之所恼乱。若菩萨摩诃萨尽善之事，非恶之事之所摄受，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由得闻故，便能解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由解了故，则能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由修习故，便能请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由请问故，能如说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说行故，便能证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为恶魔之所恼乱。复次请喜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摄受赞叹非真妙法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诸恶魔之所恼乱。若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摄不赞非真妙法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为恶魔之所恼乱。复次请喜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于真妙法毁自诽谤，而使恶魔变作是念，今此菩萨与我为伴，由彼毁谤真妙法故，便有无量诸菩萨乘不得切罗与真妙法一生毁谤，由此因缘，我愿圆满。是菩萨乘不得切罗，摄勤精进修诸善法，而堕声闻或独觉地，亦令他堕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诸恶魔之所恼乱。若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，与真妙法赞叹信受，亦令无量诸菩萨乘不得切罗与真妙法赞叹信受，由此恶魔愁忧惊怖。是菩萨乘不得切罗摄不精进修诸善法，而亦决定不令自他退堕声闻或独觉地，必证无上正等菩提。 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被恶魔之所恼乱，不自清醒。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，作如是语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理趣甚深，难见难觉，何用宣说？听闻、手持、读诵、思维、精勤修习、书写、留步，此经典为我尚不能得其原底，况于薄福浅智者哉？十有无量诸菩萨称不得切罗，闻其所说，心皆惊怖，便退无上正等觉心，堕二乘地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诸恶魔之所恼乱。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，作如是语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离趣甚深，难见难觉。若不宣说，听闻、受持、读诵、思维、精勤修习、书写、留步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必无是处。十有无量诸菩萨称不得切罗，闻其所说，欢喜踊跃，皆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乐听闻、受持、读诵、究竟通力、如理思维、精进修行，为他演说、书写、留步，发趣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为恶魔之所恼乱。复次请喜，若菩萨摩诃萨是集所有功德善根，请于菩萨摩诃萨众为作誓言：我能修行不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汝等不能。我能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汝等不能。我能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汝等不能。我能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汝等不能。我能修行思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汝等不能。我能修行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汝等不能。我能修行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，汝等不能。我能修行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汝等不能。我能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汝等不能。我能修行净观地智乃至如来地智，汝等不能。我能修行五眼六神通，汝等不能。我能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汝等不能。我能修行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汝等不能。我能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汝等不能。我能严净佛土、成熟有情，汝等不能。我能顺逆观缘起知，汝等不能。我能观察自相共相，汝等不能。我能修行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汝等不能。我能修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汝等不能。而时恶魔欢喜踊跃，言：此菩萨是我伴党，轮回生死未有出期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诸恶魔之所恼乱。若菩萨摩诃萨不是即有功德善根，请于菩萨摩诃萨众虽常精勤修诸善法，而不执着诸善法相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为恶魔之所恼乱。复次请喜，若菩萨摩诃萨 自是名姓，众所识之，轻蔑诸愚，修善菩萨，常赞己德，毁自他过，实无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，而为实有，起诸烦恼，自赞毁他，言：汝等无菩萨名姓，唯我独有菩萨名姓。由增上慢，轻蔑毁自诸于菩萨摩诃萨众。而时恶魔见此事已，便作是念：今此菩萨令我国土宫殿不空，增益地狱旁生鬼界。是时恶魔助其神力，令转增盛，威势变才。由此多人信受其语，因思劝发，同彼恶见，同恶见矣，随彼邪学，随邪学矣，烦恼炽盛，心颠倒故，诸所发起身与意业，皆能感得不可爱乐衰损苦果。由此因缘增长地狱旁生鬼界，令魔宫殿国土充满，由是恶魔欢喜踊跃，诸有所作随意自在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诸恶魔之所恼乱。若菩萨摩诃萨不是己有，虚妄姓名，轻蔑诸于修善菩萨，与诸功德无增上慢，常不自赞，亦不毁他，能善觉知诸恶魔事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为恶魔之所恼乱。复次请喜：若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，更相毁灭诽谤斗争，而时恶魔见此事已，便作是念：今此菩萨远离无上正等菩提，亲近地狱旁生鬼界，所以者何？更相毁灭诽谤斗争，悲菩提道，但是地狱旁生鬼界险恶去道。作是念已，欢喜踊跃，令此菩萨威力转盛，使无量人增长恶业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诸恶魔之所恼乱。若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，不相毁灭诽谤斗争，方便化导，令去大乘，或令劝修，自称善法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为恶魔之所恼乱。复次请喜：若菩萨摩诃萨于求无上正等菩提忍辱柔和诸菩萨众，斗争诽谤，互相毁灭，而时恶魔见此事已，便作是念：此二菩萨具缘所求一切之智，接近地狱旁生恶鬼阿苏罗等诸险恶趣，所以者何？斗争诽谤，互相毁灭，非菩提道，但是地狱旁生恶鬼阿苏罗等险恶趣路。是时恶魔作此念已，欢喜踊跃，增其威势，令二朋党斗争不息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诸恶魔之所恼乱。若菩萨摩诃萨于求无上正等菩提忍辱柔和诸菩萨众，不相斗争诽谤毁灭，但相劝率修殊胜行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不为恶魔之所恼乱。菩萨清晰，若菩萨摩诃萨，未得无上大菩提记，与得无上大菩提记诸菩萨摩诃萨，起嗔恨心，斗争轻蔑，骂辱诽谤，是菩萨摩诃萨，随起而许念，不扰一心，还退而许劫，曾修圣行。经而许时，远离善友，还受而许生死系缚。若不弃舍大菩提心，还而许劫，披戴甲胄，勤修圣行，时无间断，然后乃补所退功德。儿时庆喜白言：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恶心，生死最苦，为要流转经而许时，唯于中间亦得出离。是菩萨摩诃萨所退圣行，为要精勤经而许劫，然后乃补，位于中间有副本意。佛告清晰：我为菩萨独觉声闻说有出罪还补善法。清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大菩提记，与得无上大菩提记诸菩萨摩诃萨起嗔恨心，斗争轻蔑，骂辱诽谤，后无惭愧，怀恶不舍，不能如法发怒悔过，我说彼类于其中间无有出罪还补善意，要而许劫，流转生死，远离善友，众苦所缚。若不弃舍大菩提心，要而许劫，披戴甲胄，勤修圣行，时无间断，然后乃补所退功德。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大菩提记，与得无上大菩提记诸菩萨摩诃萨起嗔恨心，斗争轻蔑，骂辱诽谤，后生惭愧，心不喜恶，寻能如法发怒悔过，作如是念：我今已得难得人身，何容复起如是过恶，失大善力，我应饶益一切有情，何容与众反作衰损，我应恭敬一切有情，如普世主，何容与众反生骄慢骂辱凌灭，我应忍受一切有情捶打呵斥，何容与众反以暴恶身与家暴，我应和解一切有情另相敬爱，何容负起悖恶语言与彼乖争，我应堪忍一切有情常识屡见，犹如道路，亦如桥梁，何容与彼反皆凌辱，我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为拔有情生死大苦，令得究竟安乐涅槃，何容反欲加之以苦，我应从今尽未来际，如痴如哑如聋如盲，与诸有情无所分别，假使斩截头足手臂条眼割耳一鼻截舌，给予一切身份肢体，与彼有情终不起恶，若我起恶，则便退坏所发无上正等决心，障碍所求一切之职，不能利益安乐有情。庆喜当知， 是菩萨摩萨。我说中间亦有出罪还补善意，非要经于而许结束流转生死，恶魔于彼不能恼乱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不辞清洗，祝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与求声闻独觉乘者不应交涉，舍与交涉不应共住，舍与共住不应与彼论议抉择。所以者何？若与彼类论议抉择，或当发动愤恚等心，或复起于粗恶言语。然诸菩萨与有情类，不应发起愤恚等心，亦不应生粗恶言语。设备斩截手足身份，亦不应起愤恚粗言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萨应作是念：我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为拔有情生死重苦，令得究竟利益安乐，何容于彼犯为恶事？清洗当知，若菩萨摩萨于有情类起愤恚心，发粗恶语，便爱无上正等菩提，亦坏无边菩萨行法。是故菩萨摩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有情不应愤恚，亦不应起粗恶言语。具受庆喜白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萨与菩萨摩萨云何共住？报告庆喜：诸菩萨摩萨与菩萨摩萨共住相视，应如大师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辗转相视，应作是念：彼皆是我真善之士，与我为伴，同乘一船，学处学识及所学法，若有此学，皆无有益。如彼应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苦集灭道圣地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五眼六神通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无妄事法、恒住舍性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成熟有情、严净佛土，无益应学。如彼应学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益应学。复作是念：彼诸菩萨为我等说大菩提道，即我良伴，亦我导师。若彼菩萨摩诃萨住杂染作意，离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我当于中不同其学。若彼菩萨摩诃萨离杂染作意，不离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我当于中每同其学。清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，菩提自量即得圆满。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与诸菩萨摩诃萨众名为同学。第二分，同性品。 第六十二之一。儿时即受善现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同姓？由诸菩萨摩诃萨住此中学，名为同学。”佛告善现：“内空是菩萨摩诃萨同姓，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姓。诸菩萨摩诃萨住中学故，名为同学。由此同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”不自善现：“色色性空，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眼处眼处性空，乃至意处意处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色处色处性空，乃至法处法处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眼界眼界性空，乃至意界意界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色界色界性空，乃至法界法界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眼识界眼识界性空，乃至意识界意识界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眼处眼处性空，乃至意处意处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地界地界性空，乃至意识界意识界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无明无明性空，乃至老死老死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不施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性空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内空内空性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真如真如性空，乃至不思议界不思议界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苦圣地苦圣地性空，即灭道圣地即灭道圣地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思念住思念住性空，乃至八圣道之八圣道之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色境律色境律性空，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八解脱八解脱性空，乃至十遍处十遍处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空解脱门空解脱门性空，无想无愿解脱门无想无愿解脱门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净观地净观地性空，乃至如来地如来地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极喜地极喜地性空，乃至法云地法云地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陀罗尼门陀罗尼门性空，三摩地门三摩地门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无眼无眼性空，六神通六神通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如来实力如来实力性空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无妄施法无妄施法性空，恒诸舍性恒诸舍性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一切智一切智性空，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欲留果欲留果性空，乃至独觉菩提独觉菩提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菩萨摩诃萨行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佛无上正等菩提佛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同性。 诸菩萨摩诃萨，住中学故，名为同学。由此同学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儿时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，为色尽故学，为受想行识尽故学，是学一切智之否？为色离故学，为受想行识离故学，是学一切智之否？为色灭故学，为受想行识灭故学，是学一切智之否？为色不生故学，为受想行识不生故学，是学一切智之否？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乃至为菩萨摩诃萨行尽故学，为佛无上正等菩提尽故学，是学一切智之否？为菩萨摩诃萨行离故学，为佛无上正等菩提离故学，是学一切智之否？为菩萨摩诃萨行灭故学，为佛无上正等菩提灭故学，是学一切智之否？为菩萨摩诃萨行不生故学，为佛无上正等菩提不生故学，是学一切智之否？佛告善现：如汝所说，若菩萨摩诃萨为色尽故、离故、灭故、不生故学，是学一切智之否？为受想行识尽故、离故、灭故、不生故学，是学一切智之否？如是乃至为菩萨摩诃萨行尽故、离故、灭故、不生故学，是学一切智之否？为佛无上正等菩提尽故、离故、灭故、不生故学，是学一切智之否？者，善现，于云何？色真如尽离灭断否？受想行识真如尽离灭断否？如是乃至菩萨摩诃萨行真如尽离灭断否？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尽离灭断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佛也善事。报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与真如如是学，是学一切智智。善现当知，真如无尽无离，无灭无断，不可作证。若菩萨摩诃萨与真如如是学，是学一切智智。不此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是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是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是学苦集灭道圣地，是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，是学色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是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是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是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是学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是学五眼六神通，是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是学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是学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是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是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当知是学一切智智。不则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至一切学究竟彼岸，一切天魔及诸外道所不能服，即至菩萨不退转地，行自祖父一切如来应征等觉所应行处，与能护法无倒随转，能作离岸所应作法， 善能成熟一切有情，巧能严净自佛国土，名为善学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给予无量无边佛法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是学三转十二形象无上法轮，是学安处百千俱胝那由他众，与无余依般涅盘界令般涅盘。是学不断佛种妙行，是学诸佛开甘露门，是学安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住三乘法，是学示现一切有情究竟即灭真无为界，是为修学一切之智。如是学者，下列有情所不能学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善拔济一切有情生死大苦，应如是学，不则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决定不堕地狱旁生阎魔鬼界，决定不生边地达叙灭力车中，决定不生旃陀罗家不结梭家，基于种种贫穷下贱不虑夷甲，终不盲聋阴哑攀薄根枝残缺背履癫痫庸居借赖滞漏恶疮，不长不短亦不厉黑，即无种种秽恶疮病，否则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生生常得眷属圆满，形貌端严，言辞微素，众人爱敬，所生之处离害生命乃至邪见，终不摄受虚妄邪法，不以邪法而自活命，亦不摄受破戒恶见谤法友情以为亲友，不则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终不生于胆乐少会长寿天处。随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势力，由此方便善巧力故，虽能速入净虑无量及无色定，而不随彼势力受生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，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于诸定中虽常获得入出自在，而不随彼诸定势力生长寿天，废修菩萨殊胜妙行，不则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与佛实力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十八佛共法等无量无边诸佛妙法，皆得清净。由清净故，不堕声闻独觉等地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一切法本性清净，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复与诸佛妙法而得清净？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法本来自性清净，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本性净中，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通达，无末无智，远离一切烦恼染浊，故说菩萨复得清净。不辞善现，虽一切法本性清净，欲复一生不知见觉，是菩萨摩诃萨未欲令彼知见觉故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 修行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止；修行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；修行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；修行空无相无缘解脱门；修行极喜地，乃至法云地；修行无眼六神通；修行佛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；修行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；修行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；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本性清净，如是学识，与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即与无量无边佛法，皆得清净，不堕声闻、独觉等地，与诸有情心行差别，皆能通达至极彼岸，善巧方便，令诸有情证一切法本性清净，证得究竟安乐涅槃。善现当知，譬如大地少处出生金银等宝，多处出生砂石瓦砾，诸有情类亦复如是，少分能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诸大乘诸菩萨众，多学声闻，独觉地法，为求自利，中下乘者，善现当知。譬如人去，少分能修转轮王业，多分受行小国王业，诸有情类亦复如是，少分能修一切之智道，多分受行声闻独觉道。善现当知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，少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多堕声闻及独觉地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乘不得伽罗，若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定能去入不退转地。若有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定与无上正等菩提当有退转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众，欲得菩萨不退转地，欲入菩萨不退转树，当前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无得暂废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终不发起浅贪、破戒、愤恚、懈怠、散动、恶慧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、骄慢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放逸、谬误、急于过失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眼处乃至意处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色处乃至法处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眼界乃至意界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色界乃至法界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眼处乃至意处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地界乃至十界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无明乃至老死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真如乃至不碎界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苦集灭道圣地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空无相无缘解脱门俱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净观地 乃至如来地具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具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五眼六神通具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具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具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具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具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具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具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具行之心，亦不发起执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具行之心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见有法是可得者，无所得故，不起执着色等诸法具行之心。卷第455。